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32，宋纪十四，太宗明皇帝中。太史三年春正月，张勇等弃城夜遁，会天大雪，泗水冰河，勇等弃船不走，士卒冻死者太半，手足断者十七八。豫园邀其前，徐安都城其后，大破勇等与吕梁之东，死者以万数，枕尸六十余里。为赐军资器械不可生计，勇足止亦堕，与沈攸之仅以身免。梁南秦二州刺史袁公祖等为卫所虏，上闻之，召蔡兴宗以拜书示之曰：“我愧卿甚。”勇降号左将军，攸之免官，以真阳宫领职，还屯淮阴。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。裴子也论曰：昔齐桓今于葵丘而九国叛，曹公不理张松而天下分，一失毫厘，其差远矣。太宗之初威令所披，不满百里，足有离心，事无故色，而能开诚心，不款时，莫不感恩福德，致命效死。故西摧北荡，宇内迁开，继而六军献捷，方于束手。天子欲鼓其余威，师出无名，常怀以北，疏忽为荣。惜乎，若以相之虚怀，不骄不伐，则三叛西魏而起哉？高祖积师生界胄，经起疆域，后之子孙日促百里，波获唐垢，岂云易哉？魏豫园以彭城兵荒之后，公司困竭，请发蓟、象、吉眼四州粟，取张勇所弃船900艘，沿清运载，以振新民。魏朝从之。魏东平王道孚反于长安，杀副将、驸马都尉万古真等。丙午，司空何其奴等将殿中兵讨之。丁未，道孚司马段太阳攻道孚，斩之，以安西将军陆贞为长安镇将以辅之。道孚汉之子也。闰月，魏以顿丘王李俊为太宰。沈文秀崔道固为土人所攻，前时起降于魏，且请兵自救。二月，魏西河攻时，自玄户引兵攻汝阴太守张超，不克，退屯陈相。一环长射，待秋击之。正西曰：张超已具穷命，粮食已尽，不降当走，可翘足而待也。今弃之远去，超修成郡皇，积薪储谷，更来恐难图矣。时不从，遂还长社。初，浔阳济平，帝遣沈文秀弟文秉以诏书谕文秀，又遣辅国将军刘怀珍将马步3000人与文秉携行，未至，执张勇等败退， 怀真还镇山阳。文秀公青州刺史明僧浩，帝使怀真率龙骧将军王广之将500骑不足2000人浮海救之。至东海，僧浩已退保东来。怀真进据渠城，众心汹惧，欲且保豫州。怀真曰：文秀欲以青州归所虏，即齐之市民安肯甘心左任耶？今扬兵直前，宣布威德，诸城可飞书而下，奈何守此不进，自为举挠乎？遂进。至前邹，文秀所属高密平昌二郡太守弃城走，怀真送至文炳，答朝廷意。文秀犹不降，百姓闻怀真至，皆喜。文秀所属长广太守刘陶根将数千人戍不击城，怀真军于阳水，众位且宜坚壁四隙。怀真曰：今众少粮竭，玄军深入，正当以精兵速进，掩其不备耳。乃遣王广之将百骑袭不击城，拔之。文秀闻诸城皆败，乃遣使请降，帝复以为青州刺史。崔道固亦请降，复以为冀州刺史。怀真引还，为济阴王小心长卒。沈攸之指自彭城还也，留长水校尉王玄在守下邳，鸡舍将军沈韶守宿豫，睢陵、淮阳皆留兵戍之。玄在玄谟之从弟也。时东平太守申纂守无盐，幽州刺史刘修斌守凉州，并州刺史清河房崇吉守生城，辅国将军清河张党守团城，及兖州刺史王整、兰陵太守桓新、肥城、弥沟、袁苗等戍皆不复于位。修斌圣民之兄子也。未遣平东将军长孙陵等将兵赴青州，征南大将军慕容白耀将计50000为之济援。白耀燕太祖之玄孙也。白耀至无盐，欲攻之，将佐皆以为工具未备，不宜俱进。左司马范阳立范曰：今清军远袭，深入敌境，岂宜焉缓？且申纂必为我军来速，不暇攻围，将不违背。今若出其不意，可一鼓而克。白耀曰：司马策是也。乃引兵委退。申纂不复设备，白耀夜中不分。三月甲寅旦攻城，时时克之，纂走追擒杀之。白耀欲尽以无盐人为军赏，李范曰：其行胜之地以远为经略，今王师使入其境，人心未洽，连城相望，鲜有据守之志，苟非以德信怀之，未易平也。白耀曰：善，皆免之。白耀将攻肥城，李范曰：肥城虽小，攻之隐日，胜之不能易军事，不胜足以挫军威。 比见无言之迫，死伤徒弟，不敢不惧。若非书告谕，纵使不降，亦当逃散。白药从之，肥城果溃，获粟300,000斛。白药谓范曰：“此行得轻，三骑不足定也。”遂取原苗迷沟200,000，一旬中连拔40,000，威震其土。丙子，以尚书左仆射蔡兴宗为颍州刺史。房崇吉守生城，胜兵者不过700人。慕容白耀助长围以围之，自2月至于下4月，乃克之。白耀奋其不降，欲进坑城中人。参军士昌黎、韩其林谏曰：“今情敌在前而坑其民，自此以东，诸城人自为首，不可克也。失老粮尽，外寇乘之，此危道也。”白耀乃慰抚其民，各使副业。崇吉脱身走，崇吉母傅氏身转其甲士，与济州刺史卢度氏有终表亲，然已疏远。即为卫所虏，度氏奉事甚恭，善己优厚。度氏归门之内，和而有礼，虽事有尊仪，家有贫富，百口夷夷，风俭同之。崔道固闭门拒位，沈文秀遣使迎降于魏，请兵援接。白耀欲遣兵赴之，立范曰：“文秀世家坟墓皆在江南，拥兵数万，城固甲坚，强则拒战，屈则遁去。我师未逼其城，无朝夕之急，何所畏惧而拒求援军？且观其使者，视下而色愧，与烦而致怯，此必挟诈以诱我，不可从也。不若先取历城，克盘阳，下凉州，平乐陵，然后按兵徐进，不患其不服也。”白耀曰：“崔道固等兵力单弱，不敢出战，吾通行无碍，直抵东阳，彼自知必亡，故望风求福，福又何宜？”范曰：“历城兵多粮足，非朝夕可拔。文秀坐据东阳，为诸城根本，今多遣兵，则无以攻历城，少遣兵则不足以至东阳。若尽为文秀所据，退为诸城所邀，腹背受敌，必无权理，远更审计，吾堕贼构中。”白耀乃止，文秀果不降。魏御元上表称：“彭城贼之要藩，不有重兵积粟，则不可固守。若资储既广，虽流域师徒西起，不敢窥淮北之地。”又言：“若贼向彭城，必由青泗过粟裕，历下邳；取青州，亦由下邳沂水经东安。此数者，皆为贼用师之要。今若先定下邳，平粟裕镇淮阳，戍东安，则轻骑诸镇可不攻而克。若四城不服，轻骑虽拔，百姓狼顾，犹怀侥幸之心。臣愚以为，宜是轻骑之师先定东南之地， 断刘裕北顾之意，绝渔民南望之心。下水虽盛，无金土可游；东路虽通，无高城可固。如此，则淮北自举，暂劳永逸，兵贵神速，久则生变。若千余既降，彼或因水通，运粮易重，归为进取，恐晋淮之民幡然改图，清冀二州猝未可拔也。五月壬戌，以太子詹事袁粲为尚书右仆射。沈攸之自宋运米至下邳，为人遣清寺监人诈攸之云：“须安都欲降，求君迎接。”君父无喜，请遣千人赴之，攸之不许。继而来者亦多，喜故请不已。攸之乃即来者告之曰：“君诸人既有诚心，若能与薛徐州子弟俱来者，皆及甲军以本乡县为义所欲，如其不尔，无谓空劳往来。”自是一去不返。攸之使君主彭城陈显达将千人驻戍下邳而还。薛安都子令伯、王命、梁雍之间聚党数千人攻陷郡县。秋七月，雍州刺史巴陵王修若遣南阳太守张敬尼等击斩之，赏复遣中领军沈攸之等击彭城。攸之以为清寺方和，粮运不济，故执以为不可。使者欺反，赏怒，强遣之。八月壬寅，以攸之行南兖州刺史，将兵北出，使行徐州市萧道成将千人镇淮阴。道成收养豪俊，宾客始盛。谓之入彭城也，袁崇祖将步驱奔渠山，拒之，遣使来降。萧道成以为渠山戍主，渠山滨海孤绝，人情未安。崇祖福州水侧，欲有急则逃入海。魏东徐州刺史程固公属混城，崇祖部将有罪，王祥谓程固公遣部骑二万袭渠山，去城二十里，崇祖方出送客，城中人惊惧，皆下船欲去。崇祖还，谓复心曰：“鲁非有素谋，成叛者之言而来耳，亦狂也。今得百余人还，势必计矣。但人情遗害，不可敛及。卿等可即去此一里外，大呼而来云：‘爱唐一人已得破鲁，许数军速往，相助逐之。’”舟中人国喜，争上岸。崇祖引入巨城，遣雷若入岛，人持两炬火登山鼓噪。为参计以为军备甚盛，乃退。上以崇祖为北琅琊、兰陵二郡太守。袁荣祖亦自彭城奔渠山，以奉使不孝，畏罪不敢出，往依萧道成于淮阴。荣祖少学骑射，或谓之曰：“武士可畏，何不学书？”荣祖曰：“昔曹公父子上马横槊，下马谭咏，此于天下可不复饮食矣。 君辈无自全之计，何以犬羊乎？”刘善明从弟僧父将不屈二千人必位居海岛，道长亦召而抚之，位于天宫寺座大象，高43尺，用铜10万斤，黄金600斤。为豫园前孔伯公率部骑10000据沈攸之，又以攸之前拜所丧士卒，逐堕西行者西还攸之，以举其器。上寻回遣攸之等，复召使还。攸之至郊墟，去下邳50余里，陈显达引兵迎攸之至睢清口，伯公击破之，攸之引兵退，伯公追击之，攸之大败。龙骧将军江彦之等战没，攸之疮重，入保显达营，丁酉夜众溃，攸之轻骑难走，委弃军资器械10000骑，还屯淮阴。豫园以书谕徐州刺史王玄在，玄在弃下邳走，未以陇西新少先为下邳太守，少先不上科察，勿举大纲，教民至生欲寇而已，由是下邳安之。孔伯公进攻粟裕，粟裕数将鲁僧尊亦弃城走，魏将孔大衡等将千骑南攻淮阳，淮阳太守崔武仲焚城走。慕容白耀进屯峡丘，崔道固之魏降也，随边将军房法寿为王玄邈司马，屡破道固军，历城人畏之，及道固降，皆罢兵。道固为法寿煽动百姓，破遣法寿使还健康，会从弟重吉自生城来，以母妻为魏所获，谋与法寿。法寿雅不欲难行，愿道固破之，使道固遣监制中房灵斌督清河广川二郡事，戍盘阳。法寿乃与重吉谋袭盘阳，拒之，降于慕容白耀，以赎重吉母妻。道固遣兵攻之，白耀自峡丘遣将军长孙观救盘阳，道固兵退。白耀表冠军将军韩麒麟与法寿对为冀州刺史，以法寿从弟灵民、思顺、灵月、伯廉、伯玉、舒玉、思安、右安等8人皆为郡守。白耀自峡丘引兵攻崔道固于历城，遣平东将军长孙陵等攻沈文秀于东阳，道固据守不降，白耀助长尾守之，陵等至东阳，文秀请降，陵等入其西郭，纵士卒暴掠，文秀悔怒，必成据守，击陵等破之，陵等退屯清溪，屡进攻城不克。癸卯大赦。戊申，魏主李夫人生子弘，夫人惠之女也，冯太后自抚养弘，请之还政于魏主，魏主使亲国事勤于为治，赏罚严明，拨清洁，处贪污。于是魏之牧首时有以廉洁著文者。 太中大夫徐元自太祖时用事，素不礼于上，上贤之，诏属其奸佞之罪，徙胶州。冬十月辛巳，诏徙益阳王昶为晋西王，使员外郎李丰以金千两赎昶于魏。魏人弗许，使昶与上书，为兄弟之谊。上则其不称臣，不答。魏主复使昶与上书，昶辞曰：“臣本实欲兄，未经为臣，若改前书，视为二敬。苟或不改，彼所不纳，臣不敢奉诏。”乃止。魏人爱重昶，凡三上公主。十一月乙卯，分徐州至东徐州，以辅国将军张党为刺史。十二月庚戌，以幽州刺史刘修斌为兖州刺史。修斌之妻崔耶利之女也，生子文业，与耶利皆没于魏。慕容白耀将其妻子至凉州城下视之。修密密前主簿尹文达至历城见白耀，且视其妻子。修宾欲降，而兄子文卫不可。白耀使人至城下呼曰：“刘修宾朔遣人来见仆夜约降，何故为期不至？”由是城中皆知之，共进至修宾不得降，魏兵围之。魏西河公时复攻汝阴，汝阴有备，无功而还。常真齐虽降于魏，实怀二心。刘勉复以书招之，会西河公时攻汝阴，真齐乘虚烧劫玄户，驱掠上蔡、安城、平舆三县民，屯于灌水。四年春正月己未，上巳南郊，大赦。为汝阳司马赵怀仁率众寇五津，豫州刺史刘勉遣龙骧将军申元德击破之，又斩魏余都公鄂余拔于汝阳台东，获运车千三百乘。魏复寇益阳，免使司徒参军孙台冠击破之。淮西民贾元友上书：“臣伐魏取陈蔡之策。”上以其书示刘勉，勉上言。元友称：“卢主幼弱，内外多难，天亡有期。臣以为鲁自去东倒及王土，盘踞数郡，百姓残亡，今春以来连城围逼，国家未能复境，何暇灭鲁？原有所臣率多夸诞狂谋，皆无事实，言之甚易，行之甚难。臣窃寻元家以来仓皇远人，多干国义，负担归阙，皆劝逃鲁，从来信纳，皆宜后悔。境上之人为势强弱，王师至彼，必胡将后图，才见退军，便超节风起。此前后所见，明艳非一也。”上乃止。魏豫元遣使说东徐州刺史张党，党以团城降魏。魏以中书侍郎高驴与党对为东徐州刺史， 李粲与毕仲敬对为东兖州刺史。元佑说兖州刺史王整、兰陵太守桓新、整新皆降于魏，魏以元为开府仪同三司。都督徐南北兖三州诸军事，徐州刺史镇彭城，召薛安都毕仲敬入朝，至平城，魏以上客待之，群从皆封侯，赐地宅，资己甚厚。慕容白耀为历成经年，二月庚寅，拔起东郭。癸巳，崔道固面赴出降。白耀遣道固之子景业与刘文业同至凉州，刘修斌亦出降。白耀送道固、修斌及其僚属于平城。辛丑，以前龙骧将军常贞齐为都督司北豫二州诸军事、司州刺史，为西河公时公之，贞齐单骑奔寿阳。乙巳，车骑大将军屈将庄公王玄谟卒。三月，为慕容白耀进为东阳，上以崔道固兄子僧佑为辅国将军，将兵数千从海道救历城，至不羁，闻历城已没，遂降于魏。胶州刺史刘穆卒，州人李长仁杀穆北来不屈，据州反，自称刺史。广州刺史杨希使晋康太守沛郡刘思道伐黎，思道为节度失利，希遣收之。思道率所领攻州，喜兵败而死。龙骧将军陈伯绍将兵伐黎，还击思道，擒斩之。喜玄宝之兄子也。夏四月己卯，复减郡县田租之半。徙东海王一为庐江王，山阳王修佑为晋平王，上以废帝为一为闾王，故以庐江封之。刘勉拜魏兵于许昌，魏以南郡公李惠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，都督官右诸军事、雍州刺史，晋爵为王。五月乙卯，魏主田于郭山，遂如樊志、辛酉还宫。六月，魏以昌黎王冯熙为太傅，熙太后之兄也。秋七月庚申，以萧纪将军萧道成为南兖州刺史。八月戊子，以南康相刘伯为胶州刺史。上以沈文秀之弟征北中兵参军文静为辅国将军，统高密等五郡军事，自海道就东阳，至不羁城为魏所断，因保城自固，魏人攻之不克。辛卯，分青州至东青州，以文静为刺史。九月辛亥，魏立黄叔贞为南安王，长寿为城阳王，泰洛为张武王，修为安定王。冬十月癸酉朔，日有食之，发诸州兵北伐。十一月，李长仁遣使请降，自贬行州事，许之。十二月， 魏人拔步击城，杀沈文敬，入东阳西郭。一家之乱，巫师请发休宁陵，录玄公为压胜。是岁改葬昭太后。先是中书侍郎舍人皆以名流为之，太祖使用韩氏秋当，世祖由杂选世数，朝上之代法兴皆用事，即上即位，禁用左右戏人。游击将军阮殿夫、中书通事舍人王道隆、员外散骑侍郎杨运长等并参与政事，权压人主，朝代所不及也。殿夫犹自横，人有顺武或服吏治，大纳货禄，所想减200匹绢，则不报书。元宅引传过于诸王，祭月服饰，功业不如也。朝事贵贱，莫不自洁。仆吏皆不赐除官，捉车人至虎贲中郎将，马侍至员外郎。五年春正月癸亥，上耕吉田，大赦。沈文秀守东阳，魏人为之三年，外无救援，士卒昼夜拒战，甲胄生积师，无离叛之志。乙丑，魏人拔东阳，文秀解戎服，正衣冠，取所持节作斋内。魏兵交至，问沈文秀何在，文秀厉声曰：“绅士。”魏人执之，去其衣，复送慕容白药，使之拜。文秀曰：“各两国大臣何拜之有？”白药还其衣，谓之赦传，所送平城。魏主数其罪而诱之，待为下客，即恶衣书肆，继而重其不屈，少加礼之，拜外都下大夫。于是清济之地尽入于魏矣。戊辰，为平昌宣王和其奴族。二月己卯，魏以慕容白药为都督清齐东徐三州诸军事，征南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青州刺史，进爵济南王。白药抚育有方，东人安之。魏自天安以来，必遂汉基，众以清徐用兵，山东之民疲于富役。贤祖命因民贫富为三等书租之法，等为三品，上三品书平城，中书他州，下书本州。又为旧制，常赋之外有杂调十五，制士悉罢之，由是民稍善己。河东柳新卫等谋反，欲立太尉庐江王一，以自以于弟为兄，而弟及诸兄弟皆轻之，遂与新卫等通谋相仇贺。征北咨议参军杜佑文告之，丙申，召将一为车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南豫州刺史，出镇宣城。帝遣复新杨运长率兵防卫，新卫等并伏诛。三月，魏人寇汝阴，太守杨文长击却之。 下四月丙申，为大赦。五月，为徙清其民于平城，置生长历城民望于桑干，立平齐郡以居之，自于西为奴婢，分赐百官。为沙门统谭耀奏，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书谷六十斛入僧草者，即为僧之户，素为僧之粟，欲凶岁赈己饥民。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，以为佛徒户，以供诸寺洒扫，为主并许之。于是僧之户粟及寺户便于州镇矣。六月，未立皇子弘为太子。癸酉，以左卫将军沈攸之为颍州刺史。上又令有司奏庐江王一愤对有怨言，请穷治，不许。丁丑，免一官爵，遣大鸿胪持节奉诏则一，因逼令自杀。子辅国将军充明废喜心安。冬十月丁卯朔，日有食之。为顿丘王李俊卒。十一月丁未，委赴遣使来修和亲，自是信使遂通。闰月戊子，以辅师将军孟阳为兖州刺史，使至淮阴。十二月戊戌，司徒建安王修仁解扬州。修仁年与上林亚，素相有爱，景和之事上赖其力以托祸。即太史初，四方兵起，修仁亲当使时，克成大功，任总百魁，亲祭甚隆。由是朝野服凑，上见不悦。修仁悟其旨，故表解扬州。即位，以桂林王修范为扬州刺史。分荆州之巴东建平，益州之巴西梓潼郡，至三巴校尉，至白帝。先是三峡蛮辽，遂为超暴，故立府以镇之。上以司徒参军东莞孙谦为巴东建平二郡太守，遣将之官，赤木千人自随。谦曰：“蛮夷不宾，盖待之失节耳。何凡兵役以为国费，故辞不受。”至郡，开布恩信。蛮僚悉然怀之，竟享金宝。谦皆未遇，不受。临海贼帅田流自称东海王，飘掠海盐，杀银令，东土大震。六年春正月乙亥，初至建二年一祭南郊，建一年一祭明堂。二月壬寅，以司徒修仁为太尉，领司徒，故辞。癸丑，那姜至渊孙女为太子妃，假银大赦，令百官皆献物。始兴太守孙凤伯只献秦书，赏大怒，封要赐死，继而圆之。未以东郡王陆定国为司空，定国立之子也。魏主遣征西大将军上党王长孙观及突遇魂。下四月辛丑，魏大赦。 戊申，为长孙观与突遇浑王石银战于曼头山，石银败走，遣别驾康龙盘入贡，为主求之。癸亥，立皇子谢为晋西王，奉晋西王场后。五月，为立皇帝长乐为建昌王。六月癸卯，以江州刺史王景文为尚书左仆射、扬州刺史，以尚书仆射袁粲为右仆射。上宫中大宴，裸妇人而观之。王后以扇帐面，上怒曰：“外设韩旗，仅共为乐，何独不是？”后曰：“为乐之事，其方自多，岂有孤子妹疾而裸妇人以为笑？外设之乐，雅异于此。”上大怒，遣后起。后兄景文闻之曰：“后在家烈弱，今断遂能刚正如此。”南兖州刺史萧道成在军中久，民间或言道成有异象，当为天子。上疑之，征为黄门侍郎、乐伎校尉。道成惧，不欲内迁，而无计得留。冠军参军广陵荀伯玉劝道成遣数十骑入魏境，安置标榜，为国遣游记数百旅行境上。道成以闻，上使道成赴本任。秋九月，命道成迁镇淮阴，以侍中中领军刘勉为都督南徐延等五州诸军事，镇广陵。戊寅，立总明冠，置祭酒一人，儒玄文史学士各十人。柔然不真可汗亲卫，魏主引群臣议之。尚书右仆射南平公穆臣曰：“若车驾亲征，京师危惧，不如持重固守。鲁玄军深入，粮运无计，不久自退，遣将追击，破之必矣。”己事中张白泽曰：“纯而荒愚，侵犯王略，若栾于亲行，必妄挥崩散，岂可坐而纵敌？以万圣之尊应承自守，非所以微服似夷也。”魏主从之，白泽滚之孙也。魏主使京兆王子推等督诸军出西道，任城王云等督诸军出东道，汝阴王天赐等督诸军为前锋，陇西王元贺等督诸军为后继，镇西将军吕罗汉等掌刘台市。诸将会魏主于女水之滨，与柔然战，柔然大败，乘胜逐北，斩首五万级，降者万余人，或戎马器械不可生计。旬又九日，往返六千余里，改女水曰武川。司徒东安王刘尼作昏罪，军阵不整，免官。人身还至平城。是时为百官不己禄，少能以连白自立者。魏主召，立受所监临阳一口酒一壶者死，余者以从作论。 有能纠告尚书以下罪状者，随所纠官轻重受之。张白泽谏曰：昔周之下士尚有待更之路，今皇朝贵臣服秦无报，若是受礼者行身，纠之者代职，臣恐奸人窥望，忠臣谢节，如此而求事简民安，不亦难乎？请依律令旧法，仍班路以酬廉吏。魏主乃谓之罢薪法。冬十月辛卯，诏以世祖祭体，献献无疑，以皇子至随为世祖子，立为武陵王。初，魏以魂专政，慕容白药颇附之，魏主追以为汉，遂称白药谋反，诛之，及其弟如意。初，魏南部尚书李夫、宜曹尚书李新少相亲善，与中书侍郎卢度士皆以才能为世祖贤祖所宠任，参与机密，出纳诏命。其后新出为相州刺史，受纳货禄，为人所告，夫掩蔽之。贤祖闻之，见车征心，暗宴服罪，当死。是时夫弟义得幸于冯太后，弟义以书之，有司以忠直讽心，告夫兄弟因事可以得免。心为其婿陪忧曰：吾与夫族事虽远，恩于同生，仅在世劝吾为此，吾情所不忍，每引簪自刺，解带自绞，终不得死，且吾安能知其因事，将若之何？忧曰：何谓为人死也？有逢谗者，先为夫所败，其家深怨之，今寻其弟，夫之因事可得也。心从之。有赵俊范表条列夫兄弟事状凡三十余条，有司以闻，弟大怒，诛夫兄弟。心得减死，边坤配役，未几复为太仓尚书，设南部事。夫舜之子也。为阳平王新成卒。是岁命龙骧将军一兴舟山图，将兵屯夹口讨田流，平之。柔然攻于田，于田遣使者肃穆家，奉表亦未求救。魏主命公卿议之，皆曰：于田去京师几万里，如如为袭野掠，不能攻城，若其可攻，寻以亡矣。虽欲遣师，是无所及。魏主以义是使者，使者亦以为然，乃召之曰：朕应急斥诸君以整汝难，但去汝侠祖，必不能救当时之急，汝宜知之。朕今练甲养士，一二岁间当公率猛将，为汝除患，汝其仅修颈后，以待大局。